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优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Ying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夜七点钟冷笑话的时间，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第一个冷笑话呢是跟今天有关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嘞？ PGIF 还有 Hari Raya 前夕， 还有就是放假，你可以讲这个吗？ Holiday 都是啊，两者都是啊，反正都是值得开心的日子。 对的， 对不对？ 是的。那今天呢就是 Holiday Day 嘛，所以冷笑话呢是跟放假有关的。你知道哪里一个亲人呢他是最喜欢放假的？ 哪里、啊、哪里 哪里 哪里的亲人吗？你是指亲戚吗？ 亲戚也可以，你身边的家人也可以、啊，就是亲人啦。 OK， 你是指他住哪里吗？ 不是，他喜欢放假，哪一个亲人喜欢放假？ 哦，可能是阿姨之类的 啊哈。 哪个阿姨哪个亲人呢、啊、喜欢放假？ 是的。 放假的英文叫 holiday， OK， holiday， holiday， holiday， holy， holy， ho， ho， ho， 嘎塞， ho， 嘎塞是什么？那咖啡？ 对， ho， 嘎塞， 不是呢， holy， holy， 我知道了，应该是八姨吧？ 八姨，为什么？ 八个阿姨， 为什么第八个？ 因为刚好像 broccoli 的八姨就是很喜欢讲哦，好了呢，好 塞 哦，我感觉讲好塞哦，因为我每次小时候我去他家玩，那我会跌倒，因为跟孩子玩，那我又很调皮，那每次玩他那个摇摇椅玩到跌下来。然后他每次不会先帮我，他讲 hostel， 然后赶紧送啊，麦弟弟姨，麦弟弟姨啊，我的八姨会这样子来训斥我，所以请问是八姨吗？ 我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喜欢你的八姨，但是不是八姨？ 那、啊 okay, 比八姨大还是比八姨小？ 小。你再想一想，到底是谁吧？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严仁中的《很需要》。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我相信呢你现在很需要放假，所以今天的冷笑话呢是跟放假有关的。哪里一个亲人呢他是最喜欢放假的呢？ OK， 这个亲人刚刚我说是不是八姨，然后你说比八姨的辈分要再小一点， 小一点的，是的。来，谁下爬？ 应该不是妹妹跟弟弟吧？ 为什么不是？ 你家里有比你大的吗？ 没有啊，我是最大的那一个。 OK， 这样不是姐姐跟弟弟了 啊、 因为你是姐姐嘛。 然后 我是最小，我是弟弟。 OK， 然后我们今天在上班。所以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没有的放假，所以肯定不是姐姐跟弟弟了。 不知道，你猜一猜。 所以是姐姐跟弟弟，难道给我讲中了，小姐？ 我们不是不喜欢放假，我们是被逼上班。 哦、我们确实电台主持人要 online。对， 对， 对， 我是喜欢放假的。 所以是姐姐或弟弟其中一个吗 ？OK， 可以。怎么说？直接缩小那个范围。 OK， 很喜欢放假 ，holiday 啊。 Yes，holiday sister， 姐姐叫 sister， 是的。 然后弟弟叫 brother。 OK。 Sister 啊、请问是姐姐吗？ 为什么姐姐？ 因为姐姐要假期吗？ 姐姐 是的， 是的， 是的，我要假期，是的，是的，没错， 是的，是的， 是 的 ，Sister 吗？ 我喜欢这个答案，但是对的、所以不是姐姐了。 为什么是弟弟？ 为什么是弟弟啊？因为放假的国语是 什么？ 朱迪吗？ 朱迪吗？朱迪，朱迪 ，Malaysia 吗？ 朱迪，朱迪，那个弟就是弟弟的弟喽，朱迪。所以是弟弟喜欢放假的，这个冷笑话要学起来哟。学这个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Monster X 的 Who Do You Love。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3月28号晚上7点钟啊，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eTix.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Goshen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则。冷笑话，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来了，第二则冷笑话呢，是跟可怕有关的。哎呀， 什么东西那么可怕？ 对，现在就是要问你，什么肉 ？meat 啊，它是最可怕的。啊，来，什么肉？ 什么肉最可怕？ 是的， 就是指这个肉它长到很可怕，还是吃下去味道很怪？ 都没有，都不是， 跟长相无关吗？ 长相无关。 什么肉啊？ 对，什么肉？ 可怕。 对，可怕啊。 OK， 可怕呢，应该是有大棍。 大棍 ，OK。 啊，所以请问是 什么？ 那个嘟嘟吗？嘟肉 啊，嘟啊， 因为大棍。 大棍。 八棍的。 有一点哦、啊、有一点像。 Good day, 是吗？ 不是。 所以不是那个嘟嘟肉。 不是不是不是。 请问呢是还有什么肉啊？ 还有什么肉很怕的。 OK, 怕呢也叫 scary, scare, okay, okay, okay. scare, scare. Scare. 肉呢叫做 meat. OK, scare meat. Scare meat, meet you, see you tomorrow. Nice to meet you. 我想一下有什么肉啊 ？Chicken, chicken. OK. 然后 beef, beef. OK. 啊哈。可是跟这些肉 都没有 关 系。 哈、啊，它不是可以吃的肉来的。啊，要发挥你的想象力一下了哈，舍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 想活下来就必须记住这三个规则： 第一，不要一个人走； 第二，不要相信任何人； 第三，不要被迷信组织抓到。Each month we must pay with a human sacrifice。戏剧恐怖电影《They Will Kill You》讲述一名年轻女子应征成为一栋豪华高楼的女佣，只不过这栋大楼是迷信组织精心设计的死亡巢穴。Our offering is on the loose. Be on the lookout.表面看似风光，但他很快就察觉到他已成为猎物。他必须撑过这一夜，否则就会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祭品。 由实力派演员 Zazie Bey、Tom Felton 等人主演，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They Will Kill You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 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浏览勾选的 NY They Will Kill You 3月26号全马恐怖上映。勾选 Be Your On Trend。你不要那么黑嘞，叫你打扫宿舍来个断舍离，你在这边休息。 我不是要偷懒，我昨晚去打篮球，今早起来整个肩膀酸痛，连背部肌肉也不舒服。 哎，这个拿去用吧，现在就贴在患处，你的疼痛会缓解。 啊，这个牛半脱裤宝止痛贴不是老人家才用的吗？ 不分老人年轻人，有痛就可以贴。 哇，贴了真的舒服多了。 牛半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好，弹性佳，它可以帮助呢缓解肩膀、关节和肌肉疼痛。 下次我去打球一定要带上它了。我等下回来再打扫宿舍，我现在就要去邻近的药房购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上个星期六3月14号呢就是白色情人节嘛，那来自 Seventeen 的 Hoshi 呢竟然在当天呢就给了粉丝们一个 surprise， 推出了这一首新歌。是在服兵役当中了，不过呢还是不忘的给粉丝们带来惊喜的。而且这一次发行的这首歌曲呢竟然是 Hoshi 亲自作词作曲的，非常轻松有爱的一首歌啊。那虽然说 Hoshi 呢这一次没有办法参与在曼谷 Seventeen 的演唱会哦，不过呢成员们呢在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的一天呢在演唱会的现场有在帮他打歌哦，我们来听听看。 호시형아기자기입니다 아아기자기오빠비호시네 많이들어주세요 어빠기견나있네가비호시 근데캐럿들이지금너무신나가지고 画面真的太温馨啦！如果你们想要听这首歌曲或者是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呢，可以到 YouTube 去搜他们的官方账号啦。更多的 K-pop 消息呢，就要每天留守勾选 K-pop Break It Down， 搜去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정말아기자기 the makeup, yeah. Play the Tetris, that is what I like. Just after Netflix, that is what you like. We're stuck in moment, but 구름 위로 올라 on the moon, on the moon. 넌 정말 아기자기해. Just call me baby honey, yeah. 나를 담은 멜로디, I've been thinking only about you. 매일 봐도 나랑만 아기자기해. Just call me baby honey, yeah. Pop on you right away, I've been thinking only about you. 매일 봐도 아기자기해. Talky, Becky, 너는 자기기, one time, one is all.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歌炫别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Penny 的打火机。 歌炫别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笑的就是跟肉有关的。你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肉是什么肉吗 ？OK， 你刚刚给了关键的一个提示呢。这个肉呢，它不是那种牛肉、鸡肉那种吃的肉 啊，都不是， 它是某个谐音梗 啊，是啊，对啊。 OK， 肉这个字要换吗？ 啊，肉这个字啊， 确实是这个肉吗？ 对，就是肉，就是肉。 请问是马肉吗？马肉吗？ 马肉 啊， 啊，因为马肉很肉麻。 哎，可怕，很 sweet 啊！我觉得肉麻的话， 所以不是肉麻， 不是肉麻 啊。那请问是Rose 吗？ Rose 哪里可怕？ 很可爱啊，不可怕、 啊啊，所以不是他、啊。 OK， 这个肉是中文吗？ 是中文，但是 你为什么要迟疑？它是跟英文有关吗？ 是跟英文有关，但是它的答案里面有“肉”这个字。 什么什么肉？ 什么肉？就这样。 什么肉啊？ 嘟嘟两个读音。 的肉，的肉， 的 肉，肉肉。 没有什么的肉。 的肉 啊，的肉， 的肉，first row， 可怕 ，second row， no， 的肉 ，no， 这个我会吗？英文字 ，scary， 肯定，哎，差不多了 ，scary， 除了有 scary， 还有 大 good， 除了大 good， 英文 horror， 对了，答案是 horror， 什么？ 就是很可怕啊！你喜不喜欢看一些很 horror 的 movie 呢？很可怕的、很恐怖的电影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 Devil QU 了。讲述一名年轻女子呢，应征成为一栋豪华高楼的女佣啊。只不过这栋大楼呢，是迷信组织的精心设计的死亡巢穴啊！哎呦，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她好像掉了嘞！到底故事发生什么事情呢？只要知道的话，现在上到狗圈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Devil QU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浏览狗选到 MY。 这部电影呢 Devil QU 将会在3月26号就会恐怖上映了，守着狗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Itzy 的 Girls Will Be Girls。 狗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你看了最新一集的狗选哎呦喂了吗？看了之后哇，我没有想到呢 Crystal 温阳呢因为这个挑战他就说了一句很荒谬的话，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说了什么呢？ 我觉得进入勾线是一个错选择， 因为我一定跳不到了，一定会失败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只错一次吧，好吗？是不是？ 对对对，三次，我这样给你按摩这样给你。等等 ，OK，Come on，Come on，Come on，我要站这边，不要不要。 要重一点。 碰，我要碰到白线哦。 老板，等一下， 来来来， 你起来， 我你不要弄。OK OK OK OK OK OK， 好， 我们要站最。 利亚追请，利亚追请。很可怕哎，按摩嘞，几舒服啊，几舒服，我给你按摩。哎，利亚不要电，利亚不要电。 你还断你。 哇，这是我们最同心协力的一次，我觉得。 你们确实是同心踩在 Kristen 身上，用你们蛮荒之力耶，不是同心协力。 这个是给他一个福气耶，帮他按摩咧，极舒服的感觉 哦。OK， 那毕竟你已经爬过了，算是 Kristen 的背部，请问他背部触感如何啊？ 有点硬硬这样子的， 就很多骨头吗？ 很多骨头，有点瘦吧，应该可以这么说。 瘦瘦了不少哦。 是，所以按下去呢，真的是我的骨头打骨头的感觉，很痛。 有 click click click 的声音吗？ 啊，有啊， 真的假的？哇，那 Kristen 能站起来是奇迹耶！ 站起来是奇迹， 对不对？因为你们感觉踩到骨头身上了，他那个脊椎那边，到底 Kristen 能不能真的站很久，或者是完成这个挑战呢？大家赶快去到勾炫的 YouTube 看看完整版的勾炫哎呦喂吧！ 是这个炫 Beyond Chen。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